北京时间上午的8:05，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大家好，我是曼宁。先来说一下天气啊，今天呢要降温了，而且是最高气温只有11度，比昨天下降了大概12度左右。今天呢会一直下小雨啊，据说晚上还要刮风。那么在这个降雨降温的过程之后呢，紧接着就是大风天气了。同时呢预计明天阵风可以达到7-8级左右，但是气温也很快会回到20多度的。所以呢在气温忽上忽下又这个刮风下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增减衣物啊，不要感冒。 哎， 不要像我今天啊刚进门的时候因为下雨啊摔了一跤。 真的没事吧？ 真的，我整个人趴在地上。 没我说你来之后真的好像不太精神。 你不太高兴是吧？因为摔到脸了。 没事吧？ 还好。 但是我看还挺美的。 那就行。 所以说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和走路的安全啊。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限行尾号是3和8，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就是你买过哪些伪科技的产品？欢迎大家来和我互动。 伪科技的产品 你买过吗？ 哦，伪科技的产品，智能音箱算吗？智能音箱应该不算。 待会儿要不我们跟网友讨论一下。 啊，对，我们跟网友朋友们讨论一下啊。对，大家可以这个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能跟我们互动起来，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啊，跟我们一起互动。刚才看到活力982的房间在花椒直播平台已经有很多人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夸这个啊，这女主播好看的呀，不像 男主播好帅呀， 不像摔到脸了呀。啊，然后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成天把减肥挂在嘴边，就算腰围大过胸围，也不要错过那些美味。看着别人享受那些美味，何必让自己受这样的罪？女生们要小心一点，小心避开会变成 A 罩杯。健身吗？胖的生也有人追，健身猫飞，其实你很美，告诉他们你是现代杨贵妃。健身猫飞，兄弟姐妹，美好事物不能浪费。健身猫飞都露修为，最重要的还是内在美。这样的嘴，女生们要小心一点，小心避开会变成 A 罩杯。健身猫飞，你累不累？胖胖男生也有人追。健身猫飞，其实你很美，告诉他们你是现代杨贵妃。健身猫飞，兄弟姐妹，美好事物不能浪费。重要的还是内在美。虽说生活需要精打细算，但是一日三餐不能忘念。能吃是福，这个道理很简单，省吃俭用也要维持健康。是现代杨贵妃，健身猫飞，兄弟姐妹，美好事物不能浪费。健身猫飞，都 所谓，最重要的还是内在美。 想跟大家带来一首歌啊，这个有没睡醒的朋友们给大家唤醒一下啊。为什么给大家带来这首歌呢？是因为早晨的时候吧，看到一个朋友发朋友圈，他说是这样的，他说如果一个女孩子只有姣好的容颜和高挑的外表，但是她的情商很低，也没有什么内涵，那这样的可以吗？然后回答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张小松好有趣啊，我选吴彦祖，不就是一样的问题吗？ 对对对，没错啊。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青年头条号》。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关注的是，北京市第一批企业自持租赁房马上就要进入市场了，最长可以租10年。我们先来说说企业自持租赁房到底是什么，可能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啊。首先呢，这种房子就是用来租的，不能买卖啊。其次呢，房子是由企业自持，也就是开发商把房子建好啊，不能卖出去，只能对外出租。简单来说呢，这种从房东那儿租来的这个房子跟二手房不一样，也和各种政策房它也不一样。 这批房子啊，源于2016年的楼市新政。2016年底呢，海淀和大兴的一些地块成交哈、啊，第一批企业自持房就是在海淀区建立起来的，名叫翡翠书院。那么记者了解到，这批房子啊，主要是90平米的三居室以及180平米的复式四居室。价格方面呢，90平米的月租金是15000到18000，180平米以上的复式房每个月是3到4万，最长可以租10年，租赁的期间啊，价格是不变的 哦。 那为什么这么高呢？ 哎，听听价格啊，90平米多少钱？18000到18500。 嗯， 啊，复式四居180000，3-4万一个月， 挺高的， 不便宜，真不便宜。 对对对 对， 这开发商就表示了呀，所有的房子都是按照这个精致的别墅来这个标准建设的，配备中央空调、净水系统，还有智能家居等等。根据目前的规划，翡翠书院将采用低密度的社区建造方式，所以房子和小区的品质啊是很不错的。 哦，是这样的。然后另外呢，企业自持房的租赁对象啊没有明确的限制，如果您觉得有必要的话。哎，还挺合适，这价呢我能接受，就可以去申请。目前翡翠书院已经开始建设了，马上要启动预租，预计2020年底将交付第一批房源，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密切关注一下。 嗯， 这个曼宁有什么感觉吗？这事儿， 曼宁觉得这太贵了， 有点贵是吧？就是你知道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是企业的话，初创企业，租这个房子我觉得租不起。 那就是已经有一定规模了、 有一定规模的企业 比较稳定的， 我觉得不租它。对，我觉得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就是，你觉得这个企业就是我作为办公用的一个环境，中央空调也得有是吧？ 得有， 什么净水系统，还有智能家居产品，有 这水不也得喝吗？ 有必要吗？是吧？ 看你的要求了吧。 好吧，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然后跟大家啊提醒一下，尤其是北京的朋友们，从今天0点开始，油价又要上涨了。 这给你乐的，好像你不开车似的啊。 每吨标准油价涨55块钱，每吨柴油涨50块钱。啊，具体调整是这样的，90号呢和92号汽油每升涨价4分，95号汽油每升涨价5分，0号柴油涨价4分。啊，一般的家用轿车容量大概是50升左右啊，加满一箱汽油多花2块钱。哎，所以我笑了，还行，能接受， 能接受啊。这国内的油价是根据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来调整的，11号的国际油价上涨了，国内的价格也就跟着涨了。今年是第4次涨价了，下一次调价的时候是4月26号的晚上12点，有专家分析啊，到时候油价还有可能会小幅的上升。 哦，大家，尤其在北京啊，现在我们在今天上班路上的时候，现在北京已经下起了小雨啊。对，然后今天又是周五，可能晚高峰的交通情况，会显得拥堵一些， 不太乐观啊。 哎、对，然后不知道大家这个今天上班的时候是吧，听到这条消息，是不是决定提前去加个油呢？是不是？ 倒是也有可能哈， 是吧？省2块钱，提前加个油，出去淋会儿雨、啊，挺好的。接下来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娱乐方面的消息。在这个周末呢，话剧《前任不敲门》将会在北京喜剧院连演3场。啊，有网友朋友们这么说，他说前任最好像死了一样，再也不要出来。 你是不是有点重啊？ 我觉得这好歹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啊，干嘛让人死了呀？ 对吧？虽然说说散就散，但是分手也应该体面嘛，对不对？ 对 啊，对。但是谁能想到啊，已经去世的前任在这部戏剧当中是真的回来了。 哎呀妈呀，这怪吓人的！ 哎，对，前任不敲门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说在一个晚上啊，流行小说家查尔斯和妻子在家里举办小型的 party 啊，为了给新书做研究，为了助兴取乐呢。他请来灵媒进行了一场招魂会，没想到此刻却招来了他的前妻的灵魂。 哎呦，这部话剧啊，原名叫《逍遥的精灵》，改编自英国国宝级作家这个考沃德的作品，在1945年的时候啊，在伦敦首演，还创下了连续演出1997场的记录。今天导演邹爽呢，给这部喜剧定了一个中国背景啊，让剧情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提醒您啊，这部话剧上演的时间分别是下周六下午的周六下午的2:30，晚上7:30，以及周日下午2:30，地点呢是在北京喜剧院。现在啊，应该都还有余票，价格呢从80块到360块不等，大家可以去各大票务网站上购买啊，看看这个连续演了1900多场的这个话剧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哈。 哎，对，没错啊，《前任三》这个电影给大家带来的这种余温啊，关于大家前任讨论这种热度，刚刚啊有点下去了。啊，这部话剧又 让热起来了， 啊，对吧？ 那早知道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就是，你跟前任有过什么故事？ 满满的都是回忆和故事。 哎呦， 相信大家都会有 都会有一个前任， 哎， 都会跟前任有一个故事， 哎，都会和前任有一个故事。接下来之后我们关注的是金像奖颁奖典礼，将会在本周日举行。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将在本周日举行，喜欢电影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 香港金像奖呢和中国电影金鸡奖还有台湾电影金马奖并称为华语电影三大奖。这一届的金像奖最大的看点呢是古天乐和刘德华竞演影帝了，周迅和张艾嘉要争夺影后了，而许鞍华呢有可能拿到自己第六个最佳导演奖。 没错啊，那么呢究竟是哪些作品入围了最佳电影呢？包括了《拆弹专家》《明月几时有》《相爱相亲相爱》《相爱相亲》啊，《追龙》还有《贪狼》五部电影都在内地上映过，其中《明月几时有》由周迅和霍建华主演，票房成绩一般啊，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张艾嘉导演的《相爱相亲》错失了金马奖，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如愿拿奖。 这影帝影后的入围人选也已经确定了，被提名最佳男主角的演员包括郑中基、刘德华、田壮壮、古天乐和林文龙。最佳女演员的提名呢有周秀娜、周迅、邓丽欣、张艾嘉和毛舜筠，大家呢可以预测一下谁能拿到奖呢？ 哎，颁奖礼啊，本周日晚上8点开始现场直播，大家可以在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官方网站上观看。到时候相信观看的途径应该很多的。如果说大家对今年的金像奖啊关注的话，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去收看一下啊。然后后续呢，我们的节目也会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和报道。给大家来推荐一档综艺，今晚10点情感才艺类综艺节目《完美搭档》将会在东方卫视开播。东方卫视呢，原来有一档节目叫做《妈妈咪呀》，啊，观众评价还是很不错的，相信很多朋友们都看过。《完美搭档》呢，由《妈妈咪呀》的原班人马制作，以才艺展现的形式，体现双人关系的多种可能性。啊，已经录制的节目当中呢，除了有父女啊、夫妻、兄妹这种常见的搭档的表演，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另类的，然后比如说老板和员工，表演打架嘛， 是这样。据说这节目还设置了这观察员，包括演员王林和伊能静。 哎， 王林就是那个开门呐，傅文佩，你开门呐， 哎， 就是那个，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以旁观者的身份啊，点评不同的人际关系。妈妈咪呀展现的是单一的家庭关系，但是完美搭档更展现的是更多元的社会人际关系。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能在其中找到共鸣呢？ 哎，对，然后还有啊，你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老板和员工啊，当然说呢，老板和员工也有关系非常好的。对吧？你就比如说强东哥是吧？管他的员工我们都叫兄弟，是不是？ 哦， 啊？是不是？对，挺豪气的， 没错， 对吧？然后还有比如说像偶像和粉丝，然后 都称为家人。 哎，对，医生和患者，然后我和曼宁， 哎呦， 没有。对，我们主持人的搭档也是典型的一种，对吧？ 没错， 啊， 搭档更需要配合嘛， 对对对， 更需要默契了。 然后不仅是配合，有时候互相黑一下呀，对吧？ 互相损一下呀， 啊，对，其实是相爱相杀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身边的事儿。 最近呢，石景山区多了个新鲜事儿，全市第一批24小时智能书店已经开业了。大家只要扫描一下书架上的二维码，下载 APP， 用身份证注册之后，就可以免费借书，或者是用优惠的价格来买书。 嗯，现在其实电子书发展势头很好啊，很多朋友买了这个 Kindle 之类的电子阅读器呢，但是仍然有很多啊，就离不开纸质书，比如说我啊，而且还有人说阅读器啊，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这个压泡面神器了。实际上还是实体书更有阅读的质感。没错，还有很多人说啊，这个读书啊就要读纸质书，如果读这个电子书呢，就好像有这种读屏的感觉，就不像是读书了。 嗯，对，其实我觉得从保护眼睛的角度出发，还是看看书比较好，因为现在我们毕竟接触这种电子的屏幕确实有点多， 太多了。 嗯，是不是？嗯， 但是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电子书它可以调节这字体大小。 啊，那倒也是。 比如说我，像我这样的中老年人，中老年青年哈，中年少女就会把那个字儿调特别大。 嗯，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离得很远看。 啊，曼宁今年过生日了吗？ 曼宁还没过。 曼宁还没过是吧？曼宁过生日的时候我送你礼物，我现在给你 放大镜是吗？ 不是放大镜，就是那个有一种产品叫做为中老年朋友们提供的手机，就是音特别大，字儿也特别大，然后 老年机， 哎，对，只有拨号功能的老年机啊，我觉得那个是适合你的礼物。 你也太爱我了吧，大 哥！到时候送你一个啊，送你一个。这个书柜呢，在石景山区的八角南路社区，一共有20多个，然后每个呢能放500多本书啊，大家还得交个押金99块钱，然后一次呢可以免费借2本。啊，但是有意思的是呢，如果同事朋友对你借的书感兴趣的话，就可以通过转借功能把书转到其他人的名下啊，不用再去做这个操作了。 哎，这个还蛮方便的。 哎，对对对，这个月呢还会在什么像雕塑公园啊、八角文化广场、八角北路社区陆续建20多个智能书店。 嗯， 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共享图书的一个概念嘛。 是不是以后就可以多多读书了？而且还可以让我还可以跟你分享书，还可以让你把书带回家。 嗯，对，但是我还是有我抱有， 但你还是不看， 不是 你带回家也不看。 我还是抱有疑问的啊。 嗯， 首先就是这个，因为书架的它的这个容量是有限的。 嗯， 对吧， 500多本 啊，500多本，就是它里面能不能找到我真正想看的或我真正需要的书是一问题。 嗯， 对吧？然后比如说还有，我要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就是我，你不觉得现在下载 APP 是一特烦的事儿吗？ 就小程序什么的不能用吗？ 对呀、啊， 是不是可以就更新一下？ 对对对，然后啊，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毕竟是要盈利的啊，我们可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关注一下这种共享图书的模式，给它算算账。然后呢，还是要关注，就是，这种模式究竟能不能给我们的生活啊，为我们的阅读能够带来便利。咱们瞅瞅网友朋友们跟我们的互动啊，伪科技产品。 伪科技产品，你别说，其实我还真买过。 你买过？ 就是我去出去玩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宣传特别好的，是一个日本的发热丝袜，然后就发热丝袜 啊，就是让女孩子，比如说冬天看穿上看起来之后非常漂亮，但是又不会冷。 对 啊。 然后那丝袜真的很薄，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呀！人家的科技这么强吗？那我一定要买2条试一下。然后在大冬天的时候呢，我就真的穿着那个薄薄的丝袜出门了。 然后其实发现是丝袜底下给你加了一个那个叫什么，就是贴那个 暖宝宝。 暖宝宝，对， 根本没有，什么都没有，真把我冻死了。后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一点都不保暖。然后我妈怎么说呢？我妈说丝袜怎么能发热呢？套上棉裤不就发热了吗？ 嗯。 我觉得我妈说的还是有道理， 听妈妈的话是没有错的、啊。然后有网友说开心到起飞，他说暗物质产品洗头治脱发啊，喝水能提神。 这 看看这 暗物质， 看看这些概念啊。 嗯， 说传说中暗物质可以帮人暗中偷偷长头发， 所以叫暗物质。 哎，对，就收一瓶洗发水的钱，59块。暗物质维生素功能饮料，来自宇宙的能量，能提神，一箱24罐，只收你98元。还啥来着？就是反正 还有据说这个啊，能够这个有各种各样的神奇的功效 啊。 然后其实啊，这个暗物质 到现在都被称为这个世纪之谜，就一直大家都不知道它的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会跟人类产生什么样的联系，因为它是暗物质，所以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所以这个跟这个什么洗头水啊、能喝水啊，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啊，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伪科技产品，甚至有这个假冒伪劣产品的嫌疑，对吧？给大家打出一个神乎其神的一个概念，然后就骗大家，然后我怎么怎么棒，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高科技， 你还真别信了。 哎，对，大家就是如果是这种啊，其实现在广告法也有规定嘛，对吧？对产品的这个像什么啊，夸大宣传啊， 对， 过于宣传、这个、 原材料啊， 对， 原材料不符啊之类的、 对，所以说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啊，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千万别被某些不良商家给忽悠了。 没错。 接下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我们身边的事情啊。最近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北京西站地下二层的退票处目前是已经关闭了， 关闭了， 以后将作为应急设备使用，退票功能呢全部调整到南北广场地面的售票厅。 这几年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售票的普及，大家可以在网上办理买票、改签、退票这些业务，所以西站决定啊对退票处的这个功能要进行调整了，以后遇到列车晚点等突发事件呢，地下退票处才会被启动。所以啊，提醒大家，这个退票功能调整之后呢，北京西站的北广场和南广场的售票厅内都可以买票、改签和退票。那您进入售票厅之后呢，根据上方的电子屏提示，就能够找到相应的窗口来办理相应的业务了。 你看啊，这个时候网友健步如飞啊，又跟我们互动，他说我买过什么量子水、量子袜啊，跟你那袜子好像差不多啊，什么量子眼镜，标价都挺高的，然后后来逛淘宝的时候才发现啊，19.9元，然后还包邮，跟我这个所谓的买的 一样的 高科技的产品啊，什么这都是一样的， 被忽悠了。 哎， 其实最近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领域啊，有的这个量子卫星，就是这个发射了以后，是不是就是这个量子这个词儿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然后觉得哎，我也要跟高科技沾个边儿啊，什么要追赶一下潮流和时尚啊之类的。然后啊，你就被骗了。还真别信。 对，没错没错。然后你还有比如说啊，有叫什么，就是那种局部的减肥产品，好像就是有一拿一机器，你比如说就是 我只减肚子， 对，放在肚子这个位置，它会抖动，然后震动，对吧？说能把你的这个脂肪抖掉，然后减掉。好像也是什么伪科技产品，不太灵。 就是除非意思是一天24小时都在震都在抖才会有瘦的效果，是吗？ 我觉得那你肚子不疼吗？就那个时候 那也是 啊，是不是啊？局部减脂产品花高价啊买了，说能够瘦小肚子，然后每天就试吧，对吧？但是说这根本就不管用啊！这网友跟我们说的，说还产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确实就是产生了这个肚子的疼痛啊，痉挛的这种感觉。 那还真挺严重的，这，你没瘦成，然后反而还自己生病了。 对，没错，这网友跟我说，哎呦，这网友叫 N60，他说我还是输了几天液才好，去医院。 哎呦 啊！不过确实是瘦了啊，是因为生病，我吃不了东西瘦的。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那个附带的效果 啊？对，哎，就是想到这儿的话，就是还跟大家做一个小贴士啊，就是有的朋友可能出于减肥的目的啊，或者说就是消化不太好啊，可能有便秘的情况出现，就会长年累月的喝减肥茶，或者说长青茶、长润茶之类的产品。 这也不行吧？ 啊，但是对医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喝这种辅助类的产品，它会从你的身体机能上长期来讲会减弱你的肠道蠕动能力，就当你不喝了之后我 会更严重、 会更严重，会更难受、会产生这个，会产生依赖。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是想瘦的话、或者说想保持健康、保持苗条的身材， 多运动嘛， 对，多运动，然后保持科学合理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习惯啊。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29，我们进一段半点报时，大家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 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 98.2 AM 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好，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在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曼宁。今天那个下雨摔到脸的曼宁、 下雨摔到脸的曼宁。真的是路上比较滑啊，尤其是 一定要提醒大家， 对， 别着急啊， 一定要提醒大家。然后就是曼宁摔的这个场景啊，我觉得还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大家在比如说进楼的时候，这个楼梯啊、有的时候会比较滑，大家一定要注意。然后大家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行驶的安全。 没错。 然后呢， 给大家关注一个这个香山的智能停车系统吧。 智能停车系统， 对对对、目前这个不是要花都开了吗？草都绿了，树都绿了、这个香山啊，去的人也就多了。 对， 目前呢，香山智能停车场啊，这个交通诱导系统已经上线了。游客们呢，出门就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查询停车位，还可以进行停车费的快捷支付。 哎，现在香山地区有10个停车场，大约3000个停车位啊、过去一直停留在分散管理的状态。每年到了高峰期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体会，停车场就像一锅粥一样。哎呀， 就别说在进公园的时候排队了， 很难找到停车位，甚至还有某些黑向导把游客带到偏僻的地方停车，然后收取费用。哎呀， 这真不应该啊！怎么回事呢？ 对啊，现在呢，如果大家打算开车去香山的话，可以在手机里下载一个叫“停简单”的 app， 点击查车位啊，输入香山停车场的车位剩余数量就一目了然。截至目前，香山的10家停车场当中，除了一家即将停业拆除，已经有5家上线启用了，另外4家会在5一前交付使用。改造后的停车场出入口采用车牌识别方式交费 啊，这种还是比较先进的，大家可以支付宝啊、微信的银行卡多种方式都可以交费、 没错，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停简单的停是停车的停啊， 对， 下载这个 APP 大家就可以在那儿停车交费了。说到这儿呢，我们要提醒您，香山的这个山花展览已经进行到这个进入到最佳观赏期了，预计会一直持续到5月6号、您可以欣赏到紫玉兰、丁香、连翘、梅花等等各种植物，展览面积呢达到了2500平方米。这个周末呢，您可以提前查一下有没有车位啊，有的话您就可以开车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去赏花了。 嗯，你看， 不过今天有大风啊，就是这个周末有大风。 对啊、据预报是有大风，所以说大家提前关注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还有我们临近发布的天气预报，然后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 没错， 就这个事儿，我又有点疑问。 哎，怎么了？ 又是一 app 对吧？它叫香山智能停车场交通诱导系统。有的时候我一年我去不了两回香山，这个 app 是只管理香山， 只有香山地区， 只有香山地区的停车场、啊。那么我去一次我可以下一次，然后我去完之后我可以再把它删了， 也是， 是吗？ 也可以的。但有没有更智能的方法，更简便的方法？ 对、 比如说扫码。 对 啊， 问题就在这儿嘛、对吧？然后又是一 app 啊，就是这个入口端有没有更便利我们普通消费者的方法、 其实我那天在更新手机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手机上哈、有将近200个 app， 对，我自己其实不知道，因为有的就是不经常用，但是又觉得卸了的话，偶尔用到的吧，还得再下，我就把它留着了。后来发现，哇，这些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对对对啊， 如果能兼容就好了。 对，那么直接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嘛，大家在选择手机的时候， 买个大容量的 啊，就买个大容量的。那买个大容量的，那你就得多掏腰包啊。 说的很有道理、 是不是？就得多掏腰包啊、啊，对吧？接下来是继续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啊，我们来关心一下健康。从现在开始呢，6种畸形患儿在满足家庭经济困难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申请最高30000元的医疗补助。啊，这6种情况包括神经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及生殖器官、肌肉骨骼系统、呼吸系统和五官严重先天性结构畸形的患儿。 这个申请条件呢有以下4个：一是年龄在18周岁以下；二是家庭经济困难，需要提供低收入证明；三是需要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诊断、手术、治疗和康复；那么四呢是自己付的医疗费超过了3000块。申请之后呢，相关部门会根据这个患儿的医疗费用报销之后的自付部分，一次性给予3000到30000元的补助不等。据了解呢，今年北京北京市的定点医疗机构啊，包括解放军总医院、陆军总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医院和医科整形外科医院，承担先天性畸形患儿病的这个救助工作哈。具体信息呢，您可以拨打12320进行咨询。 嗯，这个宝宝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我觉得，出现这种其实挺遗憾的这种先天患儿疾病，对每个家庭来说我觉得是一件灾难性的事情。 没错 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还是大家在，我觉得在之前的时候对吧，大家就可以多了解一些类似于这方面的知识啊，就是从源头上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接下来之后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啊，给大家准备的这首歌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叫做失控的胖子。 失控的胖子越来越胖， 我总觉得自己是个胖子，很想变瘦，但是胖子每天还是一直都在吃，就是因为身边有个瘦子，大吃大喝却不会胖，他的名字就是徐熙娣。约我吃我就去吃，偏偏就正在减肥，才7、8万不过天，我一定会爆炸，每次吃完饭后过10分钟，他竟然问还要不要吃，我只想要呼他巴掌。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是骗自己难吃就是福，还不是要找个借口，一有空就疯狂的大吃。 回到我们的节目，继续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小板块啊， 奇葩青年有话说。 最近啊，我不知道曼宁，我们接了这个事儿关注了没有？ 那当然是关注到了呀， 当然关注了是吧？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最近怎么回事呢？ 就 是北大马上校庆了啊、这个来自北大的同学思杰发来消息说，最近网上有一款口红火得不得了啊，因为这支口红啊和北大120周年的校庆扯上了关系，这怎么回事呢？北大校友王子啊发售了一款号称北大红的口红、起了个名字叫颐和园五号，120块钱一支，限量发售12000支。这广告里说啊，这不是普通的口红，而是专属于北大女生的口红色号。 哦，对，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啊、看起来之后是蛮有情怀的啊，但是很多北大校友就发火了。首先是王子的个人经历是涉嫌造假 啊， 他本科硕士是在北大读的啊，但是博士呢是在传媒大学啊，然而广告呈现出他本硕博都是在北大的假象啊，各种高大上的工作经历也是假的。然后另外呢，细心的朋友们啊做了一下这个检测，这支颐和园五号的口红是三无产品，没有经过备案，涉嫌违法销售。虽然是打着北大校庆的旗号，但是并没有获得北大的授权。 嗯，这很多网友评论啊，收智商税啊，请远离学院路地区，否则容易被扒成骨骼标本啊。 嗯， 还有北大同学说啊，我好不容易考上北大，就是为了给这些人当韭菜的吗？ 哎， 确实消费自己学校啊，确实不太好。而且你消费的时候啊，你麻烦稍微。是吧？ 嗯，对对， 克制一下。 就是你打这种官方的旗号啊，真的是很容易得罪同学们，得罪学校的。 而且据说呢，他的这个口红的这种思路哈、也是抄袭了别人。这怎么说呢？是因为另外有一个、也是北大的学生，他发了信息，他说之前呢，其实北大官方想要做这样的一个活动，已经跟那个法国欧莱雅已经做了这个企业的谈判，合作的谈判、但是呢，学校还是没有同意，觉得这也是一种商业行为，然后就拒绝了。 嗯， 然后他的这个创意啊。就被这位高大上的这个学姐给用了 啊， 所以呢他说这个不仅这个创意涉嫌抄袭、然后口红是三无产品，而且这个学历什么造假， 这确实不应该啊，在你自己母校120周年的时候就 对 用这样的方式火，其实不太好吧？ 对，你去蹭这个热度，我觉得真的是不太明确啊。嗯、其实各个高校都会有一些自己代表性的周边的产品，你比如说可能冬天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带着比如说什么像中国传媒大学呀、北京电影学院呐、那种羽绒服， 对 吧？对，哎，其实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 没错，喜欢自己的学校要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这个表达方式呢，最好是要合理。 对， 要真实。 对对对，而且呢，就是你消费自己学校的名头啊，消费这么多同学师生间对母校的那种情感，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 嗯， 我觉得不太明智。 是 啊，不太明智，可能会获得短期的利益，但是，长久以来，你想想，把人都得罪了，以后有你的好吗？ 这不就是只做一次性买卖吗？ 对吧？啊，那以后怎么办？以后那提这人，那不要光提这个人啊，我不要跟他做朋友。那你怎么办？ 对啊， 是不是？ 其实这个情感啊，我觉得才是最珍贵的财富。 没错，没错，没错啊！真的是不要过度的、盲目的啊，乱七八糟、胡乱的，你就为了挣个钱儿是吧？你消费大家的情感，真的是哎呀，够了。接下来之后，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啊，看一看我们的邻居啊，日本。网友小黑近日和我们分享，他说最近日本大和市宣布不再把70多岁的朋友们称作老年人了 啊， 这样大家才会更加的自立和活跃。 嗯， 这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 没错。 哎，去年呢，日本老年学会将老年人调整为75岁，啊，现在大和市75岁以上的人口占到了11.2%， 哇，1/10了。 哎，对对对，在我们国家呢，45到59岁是初老期啊，60到79是老年期，80岁以上就是长寿了，对吧？ 嗯，这有网友说啊，这老人们突然被年轻了，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还有网友说啊，我只想问问90后还是不是中年人团队了？谁说的？我们是青年， 对我们高寿，我们高寿，其实。这个有意思吗？ 你不管称他为老年人还是初老年人，他的年龄都在那里， 嗯， 年龄是没有变的。 哎，对对对，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我生活健康，身体健康，对吧？我70多岁，可能比如说像50岁左右的，对吧？那你活得健康，对吧？ 对， 什么老年人不老年人无所谓，就是你 没错， 你可能真的，我跟人说我70岁了，你状态 别人都不信， 哎，别人也不信，说哎呦您真棒，人就不信。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你比如说可能50-60岁。满头白发，完了牙也掉光了，然后这眼神也不行，走道完了之后，是吧？ 别人还非要说你不是老年人。 哎，对， 这个， 然后自己还觉得挺 对对对， 哎，挺年轻的。你比如说你坐个车什么的，人家给你让个座，你扶人过个马路什么的，你自己还不乐意，但是，对对吧？ 对。这个年龄的大小你怎么规定啊？其实我觉得作用不是很大， 作用不是很大， 主要还是要自己啊，由内而外的身心的健康才能够真正的年轻。 对对对，然后就是曼宁发现了没有，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些消息啊，就是我们不约而同的就是产生了一种质疑啊，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的这些资讯的 质疑话题，是吧？ 质疑话题，质疑话题，嗯，对吧？从我们的互动话题就开始， 对伪科技产品， 伪科技产品，我们就开始质疑。 嗯，没错，比如说那个，就经常之前有一个水杯，他说可以让所有的水都保持在55度。 啊， 哎，我妈还买了仨，就是给我一个，给我爸一个，给他自己用一个。 哎，对，那东西好使吗？ 那东西说实话呀，它就是一个可能是外面有一层真空的那个东西，然后就使那个水杯里面的温度它不会很大幅的改变。其实我觉得这跟保温杯没什么差别吧。 哎，不是，那个东西它不是说就是你比如说我100度的开水，然后我啪我摇一下就一下能降到55度，是那样？ 其实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那么夸张。 对， 夸大宣传，又是夸大宣传，是吧？大家注意一下我的表情啊！来，我给自己贴镜头，夸大宣传，嗯，真的是啊，就是夸大宣传，尤其是有的时候某些产品打着，比如说这种贩卖情感啊，贩卖共鸣的这种角度做一些宣传的时候，消费者是很容易受误导的。 对 啊， 但是你买到了这个东西啊，它确实这个质量不受保护的，那怎么办呢？ 对， 对， 对， 对 吧？ 那怎么办，啊， 吃亏的还是大家，所以要擦亮眼睛哦。 擦亮眼睛，擦亮眼睛。嗯，下面是我们比较靠谱的一个环节，靠谱青年， 靠谱青年， 靠谱青年啊！微信公众号的 朋友留言功能最近是引发了热议。 嗯， 最近不少网友朋友们都应该发现了啊，当你看完一篇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之后去刷留言啊，会发现留言板块当中有一个板块为朋友留言，朋友留言下面才是精选留言 啊，这是一个新增的一个功能。 哎， 这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呢？ 从4月4号起啊，微信团队对微信公众号留言功能进行了改版测试。用户在文章评论留言的时候呢，会有提示留言对朋友可见，留言被公众号筛选后将对所有人可见 啊。 对，这个留言对朋友可见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和你的朋友啊都关注了这个公众号，当你在这个公众号下面的一篇文章留言的时候呢，不论后台有没有把你的留言放出来，你的微信好友都能够看到你的留言。 哎呀，这个时候呢，不少朋友们就表示了一种担心啊。 嗯 啊，我可不轻易啊在公众号下面留言了啊，本来是出于私心吐槽一下啊，给后台的小编们看的啊，现在可好啊，全部的朋友圈都知道了啊。这些网友认为呢，说关注怎样的公众号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没有必要把自己在公众号的意见呢全部都展现给朋友啊，而且微信好友不一定也都是自己值得分享，或者是自己的好朋友，或者乃至于说我们分享一些价值观啊，就这些朋友，还有多是啊普通的关系、一面之缘啊、工作的关系啊，甚至是素未谋面的网友， 还真有不少。 哎，对，把公众号留言显示出来，让这些人看到，会觉得不是很舒服。 也真的是，比如说我就是只想自己宣泄一下、吐槽一下， 对， 这怎么就给我放出来了呢？这比如说这好友里面有我妈。还让我妈看着了，这我妈说：“哎，你怎么回事啊，小丫头？是不是？你看我就又被说了 啊！ 但是我们怎么今天又开始质疑了呢？ 啊，对吧？就我们开始质疑。那你比如说，对吧？啊，微信朋友圈里有你这个想表白还没表白的小哥哥， 嗯， 对吧？完了你看了之后，阿曼宁居然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我们根本是没有可能的。 啊，真的？ 是不是？ 对呀、啊，那我以后就不要再留言了，就不敢留言了。 对呀、啊，就不敢留言了呀。 本来想说一个很有趣的故事，结果发现，哎呀，这不要被我男朋友发现啊！这是我关于前男友的故事啊！这是不是也就不发了？ 哎、对、啊，也有的时候就说点自己的小隐私啊，或者说我就简单的吐槽， 当成一个树洞了嘛， 哎，吐槽一下呀，对吧？就像曼宁说的，我就哎觉得挺好玩的，我就这个可能编一小段子啊，哪怕是说两句啊。这个出格不出圈的话， 嗯， 对吧？都行啊。 结果领导看着了， 结果领导看着了，你说这事儿闹的、啊， 尴尬哈、 啊，尴尬。 但其实也有网友啊、喜欢这个功能，他们认为现在微信不仅仅是这个熟人朋友聚集的微信了，是各种活动、工作的加的这个微信人群啊。你其实不一定了解他的真实的为人和三观，这样的做法至少有助于看清一些人的另一面，保证这个黑名单的高效准确。而同时呢，能够避免自己发的和这个三观不合的朋友圈的内容啊，被人截图拿去举报或者是讨论，要提高自身的安全性。 嗯， 你怎么看呢，孔文？ 对，这个就是说啊，说这个啊，通过这个功能能够了解到 筛一圈人， 对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但是我觉得，人真的不只有一面，包括 隐私需要被保护的， 大家说话的场景啊，或者说啊、某一刻想分享的某种心情和状态也都是不一样的。大家真的不能因为某些留言或者说某一条朋友圈就去啊，我给这个人划定一个设定啊， 对， 做一个人设，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跟我是不是朋友，他怎么会是这样的人，是不是？ 这还真的是。那么这次留言的改版功能是对的还是错的呢？其实这个微信管理平台的这个管理者说啊，说这个功能的开放啊是对的，因为它抓住了用户多个非常复杂的心理元素，比如说害怕、恐惧、攀比、羞耻心，都会把一些言论扼杀在脑海里。哦，就哦，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该说的话你就不要说，是这个意思。他产生这个功能的初衷就是让你闭嘴的。 对啊，就是他抓住了用户的很多心理元素啊。其实大家的人的心理真的是非常复杂的啊，有这个什么害怕呀、恐惧啊、攀比啊、羞耻心啊，会等等一些。但是吧，我始终是觉得，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说点出格不出圈啊，我真的是表达一下直白的观点，用一些犀利的语言，没有什么问题啊。 至于这样扼杀我吗？ 啊，对吧？可以再关注一下啊。然后另外呢，开放了这个功能之后，公众号会更用心的管理自己，出了问题也是公众号的责任啊，责任不在微信。 毕竟人工进行内容审核有很大的主观性，而机器审核也存在某些局限性。如果所有的评论都是由微信官方去审核的话，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来，这儿质疑一下，质疑点在哪？ 这个我还真没找出来。孔文看来又有了。 出了问题是公众号的责任，责任不在 微 信，跟微信没关系。有点意思。 而且说这个微信不能直接对某一个第三方公众号的留言进行删除，也没有直接控制用户留言的权利。微信如果想要删除某条或者某些评论只能是删除整篇文章。 对，不知道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听我们说了这么多喜欢不喜欢这个小功能。 我觉得这个微信的它的想要做这个功能的初衷就是为了方便管理，然后为了不产生更多的麻烦和困扰，所以它才会使用这样的一个功能。 对，当然说也会，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不当的言论，或者说极端的言论，甚至是说就是危害社会真正危害他人的某些言论，可能是便于这些方面的一些管理。但是 多方面的考量吧。 对，多方面的考量。但是但是这个， 但是我觉得相信更多人还是好人比较多。 这个是肯定没错的。但是这个就是大家在评论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真的就不能直抒胸臆，而且要就是大家构思一下，三思之后然后再说出自己的话。但是你构思之后然后再去想的这些话是不是你真实想表达的观点呢？对吧？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相处，就是我觉得在什么环境当中大家还是真实一点比较好。 没错。说到我们这个互动话题了哈，这个伪科技它就是不真实的，对吧？比如说怎么了？觉得我脑洞很大吗？ 脑洞很大没错。 对，我们看到有网友说说这个作为养生必备工具之一水杯是当之无愧的商家这个造的这个网红比如说这个到富清水杯、富氧水杯，有各种各样的水杯还有我刚才说那个55度的水杯还有说这个有可以养颜的富氧水杯，有利用量子光波唤醒生物技能提高生命力的量子健康一号杯。咱们其实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氢气和氧气它可以喝吗？其实氧气在水中的溶解度取决于氧气的分压，通过向水中鼓注氧气之后呢再加压封装，的确可以让水中的溶氧量更大大的增加但是当这个瓶盖你打开跟空气相通以后其实它就释放出来了，你再把水倒到杯子里面再喝到嘴里其实留在水中的氧气也没多少了，除非就是你直接就不把它那个暴露在空气当中，一打开就直接对着嘴，就这样的话氧气会多一点，但是多这一点又怎么样呢？ 对呀， 是啊， 是吧？ 你要花那么多钱，是不是腰包又空了？ 腰包又空了，不能提前不能提前。 所以这些伪科技其实一直是被反复的辟谣的，在科学界但是就是因为它卖得好或者炒作得好，它的这个销量其实一直还挺高的。要提醒各位青年朋友，还有青年朋友你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些这个所谓高科技的产品不要相信了。 对，真的是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误导，就比如说某个朋友或者某些朋友用了某类产品他们就说怎么样，哇，超好用 好夸张 对不对就是大家真的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 要冷静 对，真的是要冷静。而且这个是昨天我们的一位青年委员是这个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做分享，他对年轻人的观点就是对任何事物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 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了。 对对对，非常非常正确今天我们上半个时段给大家带来的资讯呢，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北京青年报、新浪新闻网、一新闻社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关月为您编辑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58，大家不要走开，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8.2 AM927，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都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整点报时之后9:00到10:00，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是青年会客厅，同样会有一位青年委员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聊一聊他的生活和工作。 锁定我们不要走 锁定我们。

相聚就像巧克力，黑色的神秘带着诱人的解谜，你太令人不能呼吸，那是我没有出息对你说明我很爱你，我真的愿意为爱受一次，只有一秒也是曾经属于我和你，希望你愿意为我爱一次，你会知道我是值得珍惜，我爱着你，你爱着自己，没有问题。爱上你没有就像巧克力，黑色的生命带着诱人的解谜，你太令人不能呼吸，那是我没有出息对你说明我很爱你，我真的愿意为爱受一次，只有一秒也是曾经属于我和你，希望你愿意为我爱一次，你会知道我是值得珍惜，我爱着你。你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好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市青联委员、北京源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文源文总。现在文总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文总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我先来给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介绍一下啊。文总是运动员出身， 是 啊，这个项目是网球。其实现在在您转型之后呢，就是现在大家都会习惯，比如说，可能我更想叫您文指导 啊，是文老师、文教练都有。 对对对啊，想跟文指导聊的是，其实在我个人看来，您从运动员，从一名网球国手，然后转到现在经营一家企业，然后也做得非常不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转型。那么，请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您从选手到教练，然后现在到经营企业，甚至还做导师啊、考官啊，就这样的一个华丽的转身，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我 当选手的时间呢，应该是十几年， 十几年 啊。然后其实是在23岁的时候，就退役，应该是非常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想尝试职业网球，真正的职业网球。当然后来李娜、郑洁还有李婷他们就是单飞，这种呢是就是后期的事情。但是一开始的话，我们还是体制内的，就是比较严格的这种方式。那我在尝试过后呢，也是当时国内刚刚开始有这种可以 俱乐部之间转会或者省队之间有一些交流， 嗯， 但是大家也不是特别明白该怎么做。我呢是因为早期参加一些国际比赛，看到职业选手都会就是比较个人化的这种，根据自己的这个状态成绩和需要来选择比赛，选择教练，选择这个训练的这种方式，所以当时就想做出尝试，但是当时的那个国内气候没有形成，所以呢就卡人卡的还比较紧，所以就阴错阳差最后就落在一个俱乐部里，最后呢就是没有能够顺利的就是形成这种转会情况的话，那我就安心做了一名这个社会上的网球教练，这样的话是我转型的一个就原因当时。 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像这个像李娜呀，然后包括郑洁燕子，他们后来比如说参加各种的这个国际大赛，然后有自己的这个团队，是这个是网球项目的一个它的就是运行的一个特点嘛，就是这项运动， 对，一个常态， 一个常态， 对 啊。他大概是这是一个，比如说运动员，如果是走上那条路的话，他会是一个，比如说在职业道路上会是一个比较，比较顺利的一个路径，对吗？ 那个就已经是达到比较高的一个就是发展阶段了。但是当时我们所处的那个年代就是90年代。国内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实力还没有达到，就是经济水平还没有达到，所以大家都还是以这个就是。省队，省市队进入国家队，然后再有机会出国比赛，但是比我们的前辈们已经条件好了很多，当时已经开始能够，经常到国外去参加这个巡回赛啊，或者是一些打积分的一些比赛， 就是当时还是处于这个说大环境，然后网球整体运动，它的一个发展状况的一个， 实际上是跟国力经济实力是非常非常息息相关 啊， 对，现在的选手们他们的机会就多了很多，明显也能感觉到就是成绩呢也是随着这个就是经济实力的增加，大家在职业网坛上的实际的这种就是参与，就越来越接近这个职业状态，所以他的成绩呢也会逐步的上升， 对，而且近些年随着比如说像李娜这样的优秀选手啊，他们的这个取得良好的成绩一些带动，网球运动在国内的发展近些年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没错，08年04年的奥运会，李婷和孙甜甜在双打当中率先就是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当时对我们的青少年的网球发展就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促进，然后李娜呢在几年之后的法网和澳网上的这个夺冠也是掀起了这青少年参与网球运动的一个热潮， 对啊，那您从这个专业队退役之后，然后是作为了一名教练，然后致力于青少年网球的培训和教育工作。 刚从事教练工作的时候，其实方向还不是青少年 哦， 主要是针对就是业余网球爱好者， 业余网球爱好者， 对，还不是专业队的这种选手。那我当时呢，就是能打得起网球的，也就是很多公司的老总啊，还有一些就是老干部啊，他们有这个就是环境可以来进行这个网球运动，所以我呢是当时教他们比较多，但是因为运动员退役之后，打得很好，教的就没有理论基础，所以就参加了很多这个教练的培训的学习，这样的话把这个就是教学这块的短板给补上以后，逐渐才发展到几年以后开始接触青少年的网球培训，那这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域，然后在里面也继续像运动员一样去探索哈，去了解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然后也有一些机缘就越来越偏向于青少年那个少儿的网球培训，这一块。 其实在很多的朋友们看来，其实我对网球这项运动其实我没打过网球，这个跟文指导 应该试一试，有机会就可以一起 对，但是其实在很多人的眼中啊，就包括我自己的眼中，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在网球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是少数人的这项运动啊，其实在很多人目前看来，就是网球也是一项非常洋气的运动，就是网球在我们国家，然后从这个就这么多年，它大概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我觉得那个时候您特别小的时候，应该是在 八几年的时候您就开始打网球。 对，没错。 啊，但是您小的时候怎么是跟网球结缘？然后这么多年，我觉得应该您的这个职业道路，包括您后来的这个教练员的生涯，还有现在创业的生涯，我觉得可以说是一直伴随着我们国家网球运动的这个发展是一路走过来的。 没错。 啊，您这个来给我们讲一下。 这个说起来话长，但是也和刚才我说的那个情况非常相符，也就是说我的这个网球的运动的经历也是随着咱们中国的这个建设，好像是越来越就是路感觉越来越广了。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打网球的范围非常非常窄，那个时候呢只是在电视上能看到，但是有幸呢我是生活在一个生长在一个体育世家、 啊、 因为我母亲是河南省第一位运动健将、那我就生活在这个体育局啊就是体工队这个生活圈里头，就很自然的接触到一些业余网球，就是这种篮球运动啊，网球运动啊，游泳啊，后来呢就是专注于网球的这个训练，后来就是进到省队啊、然后参加这个代表省市参加比赛，然后后来因为成绩打得比较好进入国家队，就是这么一条路。但当时呢在国家队就是想再往上的时候呢就有了一些瓶颈，刚才也跟您说过。后来呢就是到社会上才就是后来到俱乐部里面才发现社会上的这个网球实际上人数进行的相对比较高端，就是人员啊、大家当时就是网球也是非常贵的一个项目。另外呢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打的人少，还因为网球这个项目非常难啊、它难的几点，一个是就是上手比较难，再一个呢就是需要有场地啊，所以有一些有馆，有网球馆啊，所以有一些高校反而是有培养了一些非常好的网球爱好者，因为学校大学里面有一些网球场。那在就是受在我印象当中就是青少年的这个培训，就是或者说小朋友开始打网球的人逐渐多起来，应该是在08年以后。对，那个时候呢在网球教学方面或者是网球的这种呈现方式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原来我们打的都是那种标准的网球，它其实是经过好几百年的演变以后，它已经变得就是非常竞技化职业化的一个状态，很大的场地，然后很硬的这个球，很有弹性，球拍也偏重。所以呢就是很多人上手打了球以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事儿虽然很好但是特别难，就把那个装备什么都搁置了，觉得自己不适合。实际上呢就是回归到网球这个就是发源的溯源，它其实就是在教堂里面的那个传教士，他们阴雨天出不去了，然后呢就是有一种自己自发的一种体育活动，也就是说拿那个毛线弹球，用手掌互相拍来拍去啊，就是打来打去。后来发展到有一块木板，再发展到就是像那个球拍一样的雏形，然后那球呢也变得越来越弹性，逐渐距离也扩大，后来就传到宫廷里面，就成为了一个皇宫贵族的一个运动。那个时候就是所以你看网球为什么它显得比较文雅，这个项目它的礼节各方面它其实都是从那个时候延续下来，包括你看一个球一场网球比赛周围围绕的这个工作人员非常多。 对 裁判呢就好几名，然后还有至少6名球童来协助捡球，然后呢选手在比赛的时候是不允许指导，其实就是保持他们自己的独立，完成这个比赛的这个形式，然后呢也是一种就是公平竞争的一种呈现。所以呢就是在前期的这种网球的这种氛围之下实施起来，大家就是参与这项运动的难度门槛比较高。但是后来呢就是国际网联为了更大更好的推广这个网球运动，就开始把这个网球回归到原来的这种游戏这种运动的这个本质，把这个场地对于初学者来讲和小朋友来讲就缩小球拍 变小变短，更适合小朋友。然后那个球也从它的这个弹性降低到，就是按级降低到这个初学者可以接受的状态，包括小朋友和身高能匹配的这种弹跳的高度。这样的话呢，就是从参与方式上，教学方法上，包括比赛的这个规则上，包括就是比如说，就是十岁以下的小朋友是不能够直接用标准球打比赛，应该是用相应的红球、绿球、橙球啊这样子来进行。那就是这一系列的这种措施以后，哎，大家呢就是突然间就是小朋友就可以很顺利的开始学网球啊，不用在很大很大的球场上就是疲于奔命 啊， 控制不了球。 对， 网球呢就开始变得可游戏化。然后可以很快上手，就能享受到这种竞赛的这种乐趣。 哎，这个您让我想到，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开始学打篮球的时候，但是很多孩子，比如说还很小很小的时候，但是也是抱着这个标准的五号球去练。 对。 那么是不是小孩子如果说按照这个网球的这种发展路径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小孩子可能小的足球应该有，小的篮球我见的不多。然后就是大家在训练当中，比如说可能也会应用这种更适合孩子他年龄段的这种训练，包括这个硬件的设施， 对 啊，都会更好。 其他项目也都会有这种循序渐进，比方小篮球也是有的包括棒球等等这种这些运动，相应都会有一些就是把这个器材场地就是缩小，包括他们的赛制。 那就是在随着这个网球运动它的整体的一个发展，然后也随着您转到这个教练员岗位之后，然后也是包括接触了青少年的这个教育之后，您是在就是在接触了之后是怎么想，然后我去自己做一家俱乐部也好，或者是做一家这个公司也好，然后去全力去经营这个事情，就是开始创业，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 我当选手的时候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想尝试更合理的方式来让这个事情变得就是更高的一种水平和状态， 更合理的方式啊。 对，那我的创业呢也和这个是息息相关。因为我在原来的就是供职的单位，有一些就是经营理念上，或者说有一些面上理念不是特别相符，我发觉自己的能力应该是被更多的方面所需要，比方说就是合理化的这种教学而不是只针对就是一个机构的或者是一个公司的他的自己的经营所需。那我反过头来呢，我也觉得其实我要是如果把事情做得更合理的话，也会对这个原公司应该会有更大的一个帮助。但是当时呢可能就是大家在沟通上有些问题没有谈拢，那我觉得这个时机应该不要再去错过，所以呢我就开始就是自己创业，想呈现出比方说从培训角度来讲就是更合理的一种网球更应该就是有的一种状态。比方说教与学的这种互动，它能够更加有效，然后呢也是就是更有发展性我不仅是一个选手退役成教练，实际上我也后来因为参加各种学习和不断的提升呢，也从一个教练呢转换成为一个教练的教练，会带年轻的教练来 培训年轻的教练， 对，来进行这个就是从业工作。所以呢就是而且接触的这个系统就是全世界的各种网球教学系统也比较全面，所以就可以在就是培养下一代这个或者新的一代年轻教练员方面也可以多做一些工作。所以当时就把自己的那个创业想法和这些想做的事情融合在一起，包括呢我也有比较强的这个网球推广活动的这种能力，执行能力和就是策划能力。然后 就是公益这一部分呢，我也比较看重。因为在2011年的时候接触这种全世界通行的这个发展网球运动的这种快意网球的时候，我当时是作为导师开始培训教练员。那我后期也做了一些就是针对网球爱好者的这种公益活动，比方说就是和网球用品商和场地方，还发动一些其他的教练来给这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网球运动的人每个人提供一次免费学习网球的机会，让他们第一时间就能够发球对打比赛这样的话大家觉得这个网球不难了，有兴趣，然后也有体验，这样就是网球的这个参与者会增多。所以当时就是用这种比较好的这个适合的这个教学方法结合这些活动当时也是发动了就是很多这个新的网球爱好者另外呢就是在退役之后没多久，我也参与了这个央视网球教学片的这个拍摄。 所以我昨天我看了一下您的这个教学片，我觉得还是还是能挺，我觉得就是看您的教学片，我觉得还是挺容易上手的 自己能够完成的比较清楚轻松。 对，还是很非常有帮助的 对，然后也通过这个教学片有很多就是全国各地的网球爱好者包括高校的老师学生都提前认识了我。 对，也通过这个知道了您。 对，然后我在去做一些相关活动啊或者是做了教练培训的时候大家就都比较熟悉然后也会非常的捧场或者说信任。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用这种大家的这种就是信任吧把一些就是觉得共同能够把这个网球市场做大的这些想法理念跟大家进行沟通和一起来做 这就是您创业的大概的一个路径 对 然后如果说我们现在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想学打网球，然后应该怎么跟咱们取得联系？你比方说咱们的场地在哪儿，然后咱们的课程究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可以先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小介绍。 我现在的培训基地设立在北京北航的 北航， 对，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天星网球馆里。因为这个网球馆的这个就是这个经营者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网球爱好者。他自己呢也是央视网球央视网球比赛的这个著名的一个解说。在许阳，在他那里，我们也比较志同道合。他呢就是会为这个网球做一些，就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敢于就是找投资来建一个1000多万的网球馆。那当时在十几年前是被认为很疯狂的一件事情。那他呢也希望就是在他的这个就是业态里面有比较专业的这个培训机构。那我们一拍即合，那我就把培训机构放在那里。其实呢就是规模不是很大。但我的宗旨呢就是想法是要做教学研发。通过一线的教学不断的就是提炼出和就是研发出更能够好的这种教学体系，可用于教学方法，可用于更多的机构也好，个人也好，还是就是 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对，因为得把一个点先做好， 对， 先做完善。然后呢再拿这个去给更多的从业人分享或者说是复制。那我想如果要是这样子的话，应该是比较务实的一种做法。 对，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8，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在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然后，文浩这位朋友他说支持文教，这应该是您的朋友或者是学员。 有可能。谢谢，非常感 谢。 谢谢， 非常感谢。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8啊，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市青年委员、北京源源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文源，文总，文指导。上半个时段跟我们聊了他的网球生涯和网球故事，也聊到了他的创业。那么在

这个网球的，我觉得属于网球运动一个特有的特点，它有三种场地啊，硬地、红土还有这个草地。 嗯 啊，其实其实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和世界顶尖选手还是我觉得还是有差距的。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中间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强。 嗯，中间力量越来越强， 但是顶尖级的选手其实在全世界都是可遇不可求。 嗯，顶尖选手 就那么几个。 对 啊， 所以说呢我们前些年有李娜， 嗯， 然后呢也有郑洁燕子他们的这个双打的这些比赛成绩，这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而且很高效。 嗯， 因为之前的这个体制，像我们这个就是体制内都是几百名，最多千名左右的这个选手能脱颖而出一名世界冠军，这个是其实这种培养方式是比较高效的。 哦， 嗯， 是比较高效的。 也不能说一概而论，就是说体制就是这种不好，我觉得是非常有可取之处。 对对对，没错，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网球除了是它是一项您提到的很绅士的运动， 对， 其实在我看来它也是我觉得挺激烈的一项运动，因为有这个数据统计嘛，就是我们的这个球员发球的这个速度能达到100多公里， 200多公里 啊，最高能达到200多公里， 对，100多迈，对 啊，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那么如果说我们跟这个世界顶尖选手，我们的选手跟世界顶尖选手，如果说还有差距的话，那么差距在什么地方？ 嗯，一些比较顶尖级的选手，他们都有非常伟大的一面，就是过人之处，除了就是在技术上啊战术上啊都比较通关以外，那可能就是更强大的心理，或者说是个人的这种就是人格魅力啊。再一个，他的差别度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并不是特别。 你要说这个就是大满贯的冠军啊，世界第一，他的就是比赛的胜分率其实只有54%，已经算高了。 哦， 一般都是52%-53%，在他比较拿手的这个场地和赛事当中，他可能达到54%，也就是说他另外的40%+的比分都是输的。 嗯， 所以说这个差别都是比较小的一点。 嗯， 那排名50名之后的选手其实也是很顶级的这个选手，那他的这个就是平均的这个胜分是低于50%的啊，就是要更就是相对来讲他还是输得多，赢得少。 嗯， 网球就是这么一项很艰难的这个就是以微妙优势获胜的这么一个运动。 嗯 啊，因为它有大量的这个失分伴随其中，哪怕就是冠军或者这一场的比赛的胜利者。 对， 那我们可能差的呢就是大赛经历啊，或者说能不能把我们东方人特有的优势发挥出来， 比如说移动速度， 对，包括反应啊，还有那个战术。 嗯， 其实运动来讲，网球是个舶来品，对于我们中国，但是我们中国也有非常好的这个体育锻炼的这种锻炼身体的也好，还是积极的这种就是传承。 嗯， 但是呢我们作为运动员的训练大部分还是沿用就是欧美国家的这些他们针对他们体质的身体体质的 这种训练体系。嗯， 那我们东方人实际上是很有智慧很聪明，就是反应快敏捷，那这些优势其实应该也是想办法应该再去开发出来。 嗯， 那你说心理素质不好吗？我觉得也未必，因为要说起来就是更智慧更静定，应该东方人好像显得更平和。 对对对 对。那你要说这个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追着人家走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自己国内的就是优秀的一些就是传承能够融入到现代体育运动当中。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未来应该是可以好好去探讨的探索的。 对，在上半个时段我们聊到文指导从运动员到创业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其实运动员的生涯很苦，但是我觉得也会磨砺运动员非常坚韧不拔不认输的一种品质。 没错。 那么在您的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这种品质再到创业当中，如果说遇到困难的话，这是怎么克服的？ 首先我是一个专业人士创业，在专业领域 所以呢，就是 就这个可能现在我们讲就是您的这个创业的这个方向非常的垂直， 对，但是呢，它也避免不了有经营管理 对 这些方面，因为毕竟是做一个业务形态，那这方面是我的短板。一方面呢，我要去学习；另外一方面，在自己这个就是领域当中去深入的时候，也要就是能够关照到身边的人的感受啊，包括同事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就是有一种什么怎么说呢？就是当运动员的话是不服输，然后一定要把这个目标去达成，历尽千辛万苦也要去做到。但是这个节奏对于就是没有当过选手的人来讲，可能强度就会比较大。 对， 所以这时候怎么样能够放缓节奏，定好这个步骤，让大家能够既上进，还又能觉得吃得消，这就是我比较有挑战的一点。 嗯， 我自己可以一天工作19小时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其他人。如果要是 可能跟不上您的 要求，也这么就是时间长，并且又非常高质量的话，可能就不是特别合适。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显得比较着急做一些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运动员的特点。 嗯，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经过了就是这么多年的训练也好，比赛也好，就是那种耐压，然后无论是这个高强度的工作，他可能确实都会比一般人要强一些。 再一个，网球运动有一个就是特点，就是它一直都是在瞬息万变之中，要快速做出决定，还要让自己的体力各方面都能达得到，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能感觉到自己在平时工作当中和就是生活当中有一些困难和问题，好像都能更快的找到解决之道，也能更快的调整自我。 这个是可能作为运动员锻炼出来的那种应变能力和反应能力， 是 对，然后在青少年的网球教育教学和推广当中，文总也提到了一个理念，就是他对青少年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网球这项运动。这个您是觉得它体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呢，它能在体能上能够让孩子们就是激活很多项目方面，比方说身体的协调性反应、平衡、灵敏、速度这些呢，都包括那个专注力当然专注力应该算是心理范畴，这也是在心理方面呢也能够作为很大的提升，比方说团队精神然后虽然说是网球是个人竞技运动，但它是一个团体的一个协作的一个就是训练的项目然后还有坚韧不拔，然后比方说不气馁，就是因为失败然后再继续站起来的这种是常态。因为刚才不也说嘛，网球大部分时候有可能都是在丢分，那胜的话就是微妙的那么一点点，所以大家经历的这个失败比较多，都是想办法怎么样在下一次更强的去更有那种就是去能怎么样再去想办法去获胜就是发掘自己的极限这也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技术方面它比较就是要求比较高，所以呢网球需要千锤百炼，就是把这个技能发展好，但是这个技能这个手上的这个动手能力和腿上的这个跑动能力 协调、 就是、对就是实际上它一方面呢是跟这个体能有关系，再一方面它也是技术的一部分这是就是技能化，他掌握了这项技能之后，发现练完网球之后，踢足球也好，还是打乒乓球也好，还是打羽毛球也好，还是学一些别的一些，或者甚至一些别的接触一些别的运动都特别快因为网球是一项非常非常综合的这个要求的这么一个运动这是一个特点 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没错然后呢网球的比赛当中呢，它的战术又就是战术能力非常强，也就是说就是战术要求也比较高他包括战略方面，因为他这一场比赛这一个赛事可能面临的就好几个阶段，比方这一场比赛他要面临赢一盘在的基础是在赢一局上，赢一局的基础呢又在赢每一分上，所以他的这个就是要考虑的或者说要应对的事情比较多 那另外呢，就是网球运动也是一个很讲究生态的运动，就是一个人是不能玩的，他要一个团队。然后那网球呢，实际上在大赛上面大家也能看到，还有很多工作人员，比方说裁判啊，还有一个很耀眼的一个角色是球童。那你说到青少年的培养的话，球童的这个工作，它是世界公认的这个社会实践的活动，就是在全世界范围都非常公认这个球童的作用和球童的这种锻炼所带来的这种就是品质和呈现的这种精神状况啊，它是这种包括服务意识啊，还有执行能力啊， 对， 还有就是等等，包括那个网球运动，它这个生态的建设也离不开就是家长的支持，还有学校的这个，比方说就是如果要是说中国网球真正能发展好的话，还是要大力需要依靠这个教育部门学校这一块的这种开放，让这个体育运动能够走到孩子们的这个就实际生活当中，能够接触更多，等等啊，它能够就是所谓的锻炼，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很全面的一个东西， 这些都是能给青少年朋友们学习打网球带来的一些好处， 对 啊，您说 网球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点，就是他的礼仪性、礼节，对 啊， 包括他的诚信的一个体现。 那这个其实和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部分是有重合的。 是的， 你 比方说在体育运动当中，那网球是比较，也是比较非常，就是多的能够呈现出礼节的这个就是就是这个亮点。比方说就是比赛之后不管输赢一定是互相握手啊，说谢谢。另外呢，就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如果要是说有这种情况的发生，比方说就有一种干扰啊或者怎么样，都会暂停，让大家都保持一个专注和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为什么有些赛事对这个就是观众也有所要求，其实是大家都是参与者， 没错 啊，然后有体现这种尊重。那另外呢，在比赛的初期阶段，很多都是信任制，也就是说就是我们两个比赛，你的球是我来判然后我打过去的球呢，界内界外一定是听你的无论是怎么样都会就是选择了信任制，就选择了相信对手。那在大家在实施的时候，往往也是有一些大部分人都能做到，就是说模棱两可的球都要判对方获胜， 我就让给你了。 对，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本能是护短护自己的， 对， 如果出现犹豫的情况，那一定是对对方更有利否则的话他会毫不犹豫的就可以就是喊出界或者是 out 但是这个就是在网球的这个运行过程当中，就是面对犹豫，面对可能不利于自己的情况的时候，大家的选择往往是这个球是好球会让出去这就是一个诚信方面的一个体现 我觉得这些方面除了就是我能够想到的，对比如说青少年他们的身体体质方面会有健康的影响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您提到的一个专注程度其实在孩子就是成长的过程当中无论他在就什么年龄段，就是专注力我觉得是人的一生当中我觉得都需要的一种能力。 对 然后还有比如说在青少年成长当中，就是之前我确实不了解的，您刚刚介绍到的就是这种礼仪谦让我觉得可以培养孩子就是特别谦和平静，在运动当中我既是竞技运动， 对， 然后也能够好像能够释怀，能够看淡输赢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输赢并不是说明所有的问题 对， 因为在输的过程当中就有赢的希望，胜者的义务是要接受失败者的挑战， 没错， 而失败者永远都有挑战胜者的权利。 对没错您在这之外还做了关于很多就是公益网球推广的事情 对公益网球推广的话是想发动业内的人士一起把这个市场或者人员这个蛋糕，所谓这个蛋糕做大那这也是我对体育产业的一点点小的看法也就是说体育这项运动它是重体验，然后它需要就是大家有引领，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都需要有一些帮助，比方说项目的这种入门的指导 然后一旦就是说发现这项目好玩，或者说那对我的锻炼是我感兴趣的一个项目，他自己就会去持续。那在前期的话，应该是大家就是从尤其是从业这个圈子，应该团结起来，给多给社会大众提供这种体验的这个机会。那我当时就是发动这个教练员一起就是免费的去教学然后发动场馆提供闲余的时间段，场地的时间段来给我们去公益的去用。那我们这个活动对于受众来讲都是不收钱的，让大家放松心情，然后去单纯的去尝试它。那当然了，每个人的次数是有限的，比方说一次到三次，那可能就是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让大家去初步的体验。关键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推广的教学方法，那这样实施起来是可行的。也就是说无论宋老师您还是您的朋友打比方， 我们也可以去 对啊，我们组织一个这个十个人十来个人的这么一个小团队，或者说三五个也没关系那我们一起到球场上，发现这一个网球场我们还可以很多人同时能够开展，因为刚开始初学的时候不需要特别大的地方那么大地方反而打不开，或者说就掌控不了。那我们就小一些的场地，慢一些的球，先开始学会发球对打比赛。 OK， 这项运动我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那最起码这样的话，大家对这项运动的关注会增加，也就是说我曾经打过网球，那我听一听网球的节目，或者我看看网球的这个比赛或者说有一个网球什么什么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我都会关注一下那这样的话肯定逐渐的这个参与的人就会多本身呢我发动的当时就是一些闲置的资源，比方说器材商他提供一批球和球拍，然后我们可以循环的去使用带给大家所以当时这么做了以后发现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跟我们这次的主题很有关系，就是关于对于青年人创业和就是这个就是 工作 成长的帮助是什么呢？就是年轻教练员他如果走向这个市场去作为执教者，是非常非常被挑剔的这种状态，因为他们可能能力达不到或者说经验不丰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这个公益活动恰恰就能帮助他们快速地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因为公益活动嘛，不收钱，来的人就多，好组织。那参加的人呢，就是都抱着非常好的心态，也就是说我不挑你教练什么水平，你只要能教我带我玩，我觉得都很开心了。那这样的话，教练员他就能够，就是尤其是初级的教练员，他就能够很快地去积累经验。然后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当中迅速的让他升起自信心那同时这个客户呢也有可能也在他的其中，就是在这些体验者其中那其实是一举好几得的事情所以我就经常发动我们的这个年轻教练和学习网球的这些未来想以网球教学为工作的这些年轻人，我就跟他们讲，我说30岁之前哈，如果说为什么说30岁之前，待会儿再讲一讲这个事情如果说家里边不是说特别缺钱，非要你要养家那你大可就是说先把这个收入水平如何放一放，先把能力提升上来，30岁之前大量的为社会去做这种就是贡献也就是说哪里需要你你可以多做一些事情，然后多参与一些事情，然后多学习一些东西包括就是不要就是着急，就是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就是那种就是收入水平应该更再克勤克俭一些那你用10年的时间或者7-8年的时间把自己的这一个手艺或者教学这个事情弄通了，或者说你已经做足了这个贡献，所谓的这个贡献里边也有人脉，也有对就是比方说场地经营方的贡献等等的这些那当然大家不会让你饿死，肯定还是会 它会是一个这个产业体系当中全生态的一个接触， 没错但是作为这个创业者也好，青年人的成长也好，应该先抱着付出的这种态度实际上这样的话它路就开了， 没错 它结识的人也会很多，机会也就多当然能力增长的这个就是也快那30岁之后你看我都成一把好手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我想做什么我要挣多少钱然后我要在哪工作，你才有挑的资本， 没错， 否则的话 那你说就是还自己还不成型， 嗯 啊、 那 就会越来越恶性循环， 嗯、 这是我对年轻人经常去说。当然，我之前可能也是大量的在去实践这样的做法， 嗯， 就觉得会很扎实，嗯 嗯，啊，就这样的话，其实可以为网球的推广积累很多很多的优秀的教练员， 对， 然后对于这些年轻的教练员来讲，文指导也是基于跟他们的接触和培训，然后给我们的青年朋友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就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要过度的去看重收入或者是利益，还是多学习多积累，把步子放得慢一些，让自己的能力资源然后更广更足之后，然后我们再去，比如说我们再去重新选择，或者说我们再去上一个台阶，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 状态，对，甚至自己独立创业， 对对对， 很有可能，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嗯，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能够听到您就是作为运动员的那种就是持之以恒感，或者说现在如果说转为我们做企业的话，或者说我们做某一件事情的话，我们提倡的要需要一种匠人精神， 对， 是吧，这个也是一个作为运动员到企业上的一种传承， 嗯 嗯， 因为就是匠人看似不就是没有那么闪耀，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是非常厚重的， 没错， 而且呢这个事情可以一直做到老， 对， 那 其实作为运动员，可能在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当中，我们在看到他比赛场上的时候，可能都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时间，可能这个您更有深有体会，那么更多的时间我们是在每天的重复的训练当中， 对， 他就是一种匠人精神， 对， 嗯， 是的，那作为教练来讲也是十年磨一剑，他是需要有很多的这个自己能力的提升，还有各种就是不同就是方面的，或者说是就是所教授的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方式， 对 啊、等等的这些积累，最后如果一旦能达到通融的状态，其实活起来是很开心的，很潇洒的， 对，然后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6啊，我们今天和文指导的交流就要暂时跟大家告一段落了，今天学到了很多关于网球的知识，确实是我以前不了解的，相信很多听友和网友朋友们跟我一样，然后通过今天的节目呢，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反正我会接下来之后啊，我会找机会文指导我去跟您学一学网球， 好，欢迎来到云云网球， 对对，因为从今天和您的聊天当中，我已经对网球这项运动这个让我更加深入的了解，让我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然后也希望更多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加入到网球这项运动当中，因为它能够给你带来的收获不仅仅是一项运动，不仅仅是我出出汗锻炼锻炼身体，它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收获，是一项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运动，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文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您和网球之间的故事，然后也欢迎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是职场有高招，大家不要走开，继续收听收看。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蔚蓝北京"，大写。